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哎，又到了全新的一周了啊，这一个周末过的，哎呀，大事儿不断，而且 各种熬夜， 哎，熬夜也不断啊，这是让大家提前的适应一下国足12强赛的节奏。 哎，把这个时差也调整成多哈时差。 哎啊，所以大伙儿啊，今天凌晨的球看没看啊？梅西的法甲首秀关注没关注啊？虽然第66分钟登场，但是确实，梅西的出场也是让这个大巴黎的这个客场啊沸腾了。 啊，反正就是对方的门将是抱着孩子过来跟梅西合影了。 对，寻找所有一切可能的追星机会啊！梅西所到之处，这后边好像就跟一流星似的。 对， 这后边都自带着光环。你说说，这就是巨星的能量。 还好说的是流星，不是彗星，是吧？ 还是 彗星又叫什么星来着？ 还反正还是那个流星 啊， 那个《家有儿女》里边的流星 啊。 大伙儿也都在关注着体坛的各种大事啊。这个周末的时候真是不消停啊。像周琦啊，也是最终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发社交媒体决定要退出新赛季的 CBA 了啊，就此跟联盟跟这个新疆俱乐部死磕到底。 另外呢，也算是和 CBA 的体制硬刚到底了啊，这个争议这个矛盾现在进一步升级了。 哎，所以这样的一个升级当中的矛盾，您站在哪一边？是球员的一方，还是俱乐部的一方，亦或是篮协 CBA 公司的这一方啊？大家伙儿可以继续跟我们展开探讨。另外，梅罗再重新出发了，都在自己的新的这个岗位上啊，重新开始了这个这叫职业生涯的后半段啊，全新的一个征程。 到了新的球队再就业。 那您看好更看好谁的旅新之路呢？也可以继续来说说。凌晨的时候，梅西已经登场亮相了，接下来就看C 罗什么时候在曼联出场，而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比较。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那当然，今天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内容。疫情防控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福茂会的体育服务专题，9月3号在首钢园开展，疫情防控也是重中之重。 另外呢，体坛热搜榜啊，还有马加李桂芝重赛依然是包揽金银牌。 那同时我们也是哀悼前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去世，享年79岁。 CBA 方面呢，周琦宣布退出 CBA 的新赛季，也盼 CBA 联盟因此更加规范。 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国足目前依然在多哈进行着最后的每天的两练这样的节奏。这凌晨的时候刚刚结束训练啊，这跟咱们这儿有点时差。西哲也表示，这一次12强赛是最好的机会，心里有底，更有信心。 梅西在大巴黎首秀啊，26次触球没有打门啊，仅传丢了一脚球，成功率好像是95%。 这 感觉是这个FIFA Online 里边的数据哈，所以大伙儿可以继续来关注，也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您在新浪微博上就找到我们了。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还是要提示大家，从8月28号到9月1号，节目当中是有有奖的问答的抽取的，奖品是399元的茅台古元陈酿酒2瓶。中秋将至，您家要是还没准备好酒的话，不妨来看看啊。茅台集团古元陈酿酒特价促销，原价是4794元，每箱6瓶，现价每箱6瓶只要999元，请客送亲友的首选。订购电话是400-999-1978。 另外在今天的1025动生活节目当中呢，也就是在我们节目之后的啊，1025动生活节目当中呢，健身教练导师郭旭辉将会介绍如何进行力量训练。 我们要继续来关注一下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2021年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会在9月3号到7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疫情防控工作也是服务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没有全程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员原则上是不得参加现场活动的。详细的情况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于博川带来的报道。 2021年服贸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开展，这是今年全球唯一的服务贸易综合展会。其中，体育服务专题将于9月3号到7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设有体育服务展览展示、论坛会议、体育服务交易匹配、编会活动四大内容。其中，体育服务专题展览分为冬季运动、国际体育服务贸易和体育文化融合三大展区。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杨海滨。 目前为止啊，我们的招商招展率已经达到了100%，一共有200家企业报名参展，头部龙头企业的一共有92家，国际资产的机构公司一共有75家，国际化率呢已经达到了52%。 本届体育服务专题已经确定举办论坛会议20场，已发布2021中国休闲体育旅游消费蓝皮书、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1等相关成果15项。目前体育服务专题已收集会期签约项目8个，签约额约70亿元，超过2020年体育服务专题签约额。另外，疫情防控是今年服贸会服务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组委会将防疫渗透到每一个环节，做到防控管理100%全覆盖，公共区域高频次预防性消毒，所有食物都可溯源。会场展厅提供免洗洗手液、消毒湿巾、口罩等物资。在疫苗接种方面，所有人员都应全程接种疫苗，未全程接种者原则上不得参加现场活动。同时，将流行病学史筛查时间由会前的14天延长到会前21天，没有排除感染风险者不得参会。核酸检测方面，参加重要活动的所有人员需提供会前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参会。全程参加9月3号到7号服贸会的工作人员需提供会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参会。所有境外嘉宾和工作人员必须提供进京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参会。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榜啊，还是来关注一下残奥会方面。连续4届奖牌榜中国队位居第一啊，这也是在昨天的一个热搜新闻。2020年东京残奥会现在正在激烈的进行，此前的4届残奥会中国队都是位列第一，相较于奥运会，残奥会的关注度呢好像没那么高哈，但是这些运动员在场上还是不断的诠释着生命的意义。上一届咱们是拿了107块，我印象当中在里约，就是比第二名和第三名加一块还多、 哎、啊，这就是绝对的实力的碾压，所以他们也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我们也是继续来连线新华社正在东京残奥会采访的前方记者赵建通，他也是总结了中国代表团昨天啊又是拿金拿到手软的一天。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是新华社记者赵建通，现在在东京报道残奥会。昨天结束了第五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代表团整体的成绩非常亮眼，一天就拿到了16枚金牌，这要比很多国家一共拿到的金牌数量还要多。其中田径啊、乒乓球各拿到5块金牌，游泳2金，射箭、举重、击剑各得一金。目前总体的奖牌榜、金牌榜，中国是双第一，46金、29银、29铜。这个成绩大家可能没有概念。据了解，每一项这个数量都是其他所有国家差不多加起来的总和，这么一个概念。中国在残奥会上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王者地位现在。具体单项来讲呢，田径上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文晓燕。跳远5米13的成绩非常轻松的就卫冕了 T37 级的冠军。他赛后发朋友圈还说，对不起大家，今天没有发挥好。可能在他眼里，只有破世界纪录，突破了自己的这个极限，才算是给五年的自己这么一个交代。他的这个成绩5米13其实已经第二名要高了很多，但是他还是不是很满意。然后在朋友圈里这样一种形式去表达遗憾，这是他残奥会的第二枚金牌。他在前两天已经拿到了女子短跑的一块金牌，非常了不起。据说他还有一项要比，预祝他能够拿到第三块金牌。 那当然就在昨天的整个的夺金当中，有一个项目，那就是残奥会女子50米自由泳 S1 级的重赛里边啊，还是中国选手创造了奇迹，马佳是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夺冠，李佳芝是摘得了银牌。因为之前进行的这一项比赛，他们两个就是位列前两位的，但是赛后呢，有选手提出了申诉，说比赛当中因为运动员之间产生了肢体接触，影响了比赛成绩。那经过了裁判团队的商议，决定重赛。但是重赛之后依然是冠亚军，这就是王者的 实力的碾压，是吧？就像网友说的，重赛也不怕，这就叫实力。我有足够的实力，比多少回咱也都是冠亚军。 所以赵建通也说呢，这个时刻还是展现出了中国体育代表团、残奥代表团的这种霸气。 完赛之后，由于荷兰选手申诉，他说李桂芝在游泳过程中碰到了他，导致他这个游泳的时候改变了方向，影响了他的成绩。然后经过裁判判定，27-2的比赛需要重新比。结果就是中国选手马佳和李桂芝依然包揽金牌银牌，马佳更是以再次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当之无愧的拿到了这枚金牌。其实前三名都没有任何变化，还是马佳、李桂芝，第三名还是来自塞浦路斯的一位女选手。中国选手在这件事上表现的其实非常令人尊重。首先就是他们尊重规则，尊重对手，尊重整个组委会以及裁判的这个决定，按照他们的这个规定去重新比赛。第二个就是他们确实具备这个硬实力，就是不管你这个规则是怎么样的，我就是能够破世界纪录，拿到这两枚属于我们的奖牌，非常非常了不起，也非常的霸气，可以说是。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你说重赛咱们就重赛，但是我依然游得很快，甚至比重赛之前那次还要快，了不起。 当然昨天的中国残奥赛场上啊，还有一个项目，那就是中国盲人足球项目，面对的是非常强劲的巴西队啊。那很遗憾，我们在比分上是0-3输掉了比赛啊。但是赵建通他也是说，作为一个专项的足球记者，在接触盲人足球这个项目的时候，真的是被他们那种极致的拼搏、那种力搏感动了。 其他项目上呢，足球，盲人足球5人制的比赛，昨天中国队跟巴西队，结果呢是中国0-3负于巴西队，可以说是在意料之中。因为巴西队他们世锦赛、奥会这些大赛上从来就没有输过，所以他们确实是非常强。但是其实中国盲人足球队的实力一点也不弱，他们曾经拿到过 残奥会的第二名。这次呢，他们的主教练说，中国队的成绩就是要拿到一块奖牌，站上领奖台。今天上午9点钟，中国盲人足球队还将对阵法国队。据了解呢，这场比赛中国队是非常有可能取胜的。我们知道这个盲人足球队他们在比赛的过程中呀，是要用眼罩把眼睛遮上的，所有在场上踢的队员他们是只能通过声音，这个足球它里边有一个铃铛，动的时候会响，通过声音去判断球的位置，然后去完成射门。只有门将是能够有视力看见这个球的情况的。昨天我就在现场，非常激烈，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就是赤身肉搏，每一次防守每一次进攻基本上都要和对手硬碰硬，他们这个精神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得。就是开场1分钟我直接就泪目了，我是一个跑足球的专项记者，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足球赛，非常非常感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就是人类顽强拼搏不向命运屈服的终极的这么一个种精神，向所有这些盲人运动员们致敬，你们非常了不起。 而且我觉得在看残奥会之余哈，我们还不只是仅仅被他们的这种精神所感动，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一次机会去了解这些残疾人运动员他们的生活啊。虽然说这些竞技的运动员他们跟这个我们日常当中能够接触到的一些残障人士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生活的状态啊，但是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更多的了解这样一个群体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啊身边的这样的群体能给他们给予一些帮助和温暖。 对，通过体育比赛的形式呢，就像刚才赵建通所说的哈，是感动了我们每一个人，而且回馈到社会回馈到生活的时候，我们应该和他们一起并肩去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在生活当中并肩前行。就另外还可以看这个残奥会当中，我们换一个视角，就是在残奥会的比赛的时候，我们更能看到人和科技的结合。 我们看各种刀锋战士、 看到了他们的这个轮椅、是吧，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项目当中平时我们接触不多的，但是需要更多科技辅助的。我记得当时游泳比赛的时候，有的运动员是这个上肢的残障、他们只能够是用头顶来触壁，最后触发计时器、就有高科技的泳帽、就是当自己离这个泳池道边触壁到多少距离的时候，这个泳帽会给运动员做提示，让他做好道边触壁的准备啊，避免就是过重的去冲撞到泳池。所以很多的高科技的细节现在慢慢的也融入到了残奥会的比赛当中。 7720也说昨天晚上又完整的看了女子轮椅篮球和美国队的比赛、真的很过瘾啊，到第三节开始还落后16分呢啊，中国队两场比赛只时隔14个小时，而且驻地离赛场又特别远，姑娘们只睡5-6个小时，真的很不容易啊。接下来轮椅篮球还会有接下来后面的比赛啊，也非常的值得大家去继续关注。 而且轮椅篮球的比赛呢，在现场也好，或者说您在这个屏幕之前看也好，真的是很刺激，它的对抗相当的激烈、甚至时候有时候你的感觉比赛咱们看这个五人制篮球的时候啊，奥运会赛场当中这种对抗还激烈，轮椅和轮椅碰撞的一个声音， 真的那个声音就足够震撼了啊！就是我们人类在挑战自己的极限，同时科技也是让这样的挑战变得更有可能啊，去到达的那个彼岸。我们要继续来关注一些热搜的消息。那最近谷爱凌是接受了很多家媒体的采访啊，因为过几天青蛙公主就要年满18岁了，她说自己的成人礼当然会在训练里边度过，也是自己最喜欢的一件事儿。同时她觉得去享受大自然，去打破自己的界限，也让自己非常的开心，也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激励更多人接触到滑雪。而且看谷爱凌自己发那个社交媒体，前两天去了一个篮球馆啊、体验了一下篮球， 还 这 技术不错， 技术不错。 这馆就在这馆在哪儿呢？在这个离798不远 啊。下次四五哥跟谷爱凌， 不是我们那个周日的时候也去那馆打球， 就是1v1一次，让我们也看 那不行、 人家到时候换上雪板，咱就什么都不会了。 你看看这一v一，这还挑项目哈、 嗯？ 这其实现在有很多这种， 就得要跨项对抗，是吧？ 跨项对抗、嗯、跨圈突破。那不久前刚刚在东京奥运会上刷新百米亚洲纪录9秒83的苏炳添，就收到了来自短道速滑队啊，也是现在中国滑雪协会的滑冰协会的主席啊李琰的邀请。那他给苏炳添下了一帖英雄帖，让他出战速滑100米，跟武大靖，跟这个很多的优秀的运动员一起来比拼一下。 那我们也想让一些很多冠军们都来，比如苏炳添都来尝试一下滑冰，这个都是可以的。因为在推动这个三日三品运动，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夏奥的优秀运动员，一个是喜欢，一个是也借助自己的这个明星的效益，能够助力我们推动更多的这个项目的发展。其实你比如说让苏炳添和武大靖和高廷宇比一下这个我们的速度的100米啊，就是都是直线呀。速度滑冰就是直线呀。武大靖呢在最快的时候应该是，我看他应该是7秒9，必须穿冰鞋呀。 哦，他们穿冰鞋滑冰和苏炳添 跑步 陆地上 跑， 所以说永远都是增加了器械，增加了科技助力的这个事物，就是比你原始的快。 那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换一个呀。苏炳添说行，没问题啊，咱得用起跑器。没有起跑器不算数。 哎啊，这对， 把冰刀安在 起跑器上，直接就，我的天哪，起跑器都给扎穿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刘翔站出来了，不行不行，必须放上篮。 这跨项跨的有点猛啊， 穿着冰刀跨个篮 啊，这直接就穿越了已经啊。当然，苏炳添也是跟武大靖之间做出了这样一次 互动 回应啊。武大靖直接说：“嗨，哥。”何必呢？ 你还是去跑步吧啊！你要到短道速滑，我又多一个竞争对手。 大靖，我有没有这个天赋可以转过来练这个？ 苏城要 转 行抢米饭了， 何必呢？ 大靖， 我们这个项目不太适合你，你还是跑步吧。要不你来了，我还多一个竞争对手。开玩笑，开玩笑。我觉得你这个爆发力啊，包括这个那个身体结构啊，就很适合练我们这个滑冰。我觉得你练滑冰可能也是奥运冠军。 哎，你别说，像苏炳添这种肌肉类型的，而且他不断在提升自己的出发的速度、反应速度，还有这个步频啊，一直在做精细的调整。我觉得真，哎，没准儿在32岁的年纪还有机会， 努努力参加 为下一届 参加北京冬奥会是吗？ 北京冬奥会来不及了，为下 一届 冬 奥 会做准备。 下一届冬奥会37岁， 一切皆有可能，是吧？再加上一些科技的助力，是吧？北京老哥说，冬奥会只关注谷爱凌啊，天才少女啊，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位优质偶像。我们也继续来说说库里吧。最近库里的推特的头像换成了一个猴子的形象啊，据说啊，这个是他用55个单位的某虚拟货币。折合过来是18万美金买下这头像，这叫重金打造，这叫金头啊， 金猴，应该是 金猴 是吧？这是孙悟空嘛， 真是多衬啊。 让我突然想起来金猴降妖那个动画片。 哎，这挑费这么大，这个花钱够横的，豪横啊。这个中文呢，把这种 NFT， 也就是这种虚拟货币，是翻译成不可同质化的代币。目前它大多数都是数字艺术作品或者是集换式的卡片啊。当然，这也是库里从科比去世之后第一次更换头像，但是他的主页的背景图片还是和科比的合影。 就是为什么要换这个头像？其实到最后我也没搞明白。 就是想体验一把这种数字， 就是想把钱花出去 交易啊， 就是想把这钱花出去， 真有钱，这有钱就是不一样啊！随便18万美金，豪掷千金换一头像。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中央体坛，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国际奥委会发布的官方消息。曾经在2001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雅格·罗格不幸逝世，享年79岁。年轻的时候，罗格也是一名运动健将，在帆船、橄榄球这些项目上都有涉猎，也都取得过不错的成就。1989年起，罗格担任欧洲奥委会的主席，接着他在1998年成为了国际奥委会，并且在01年成为了国际奥委会主席，13年从国际奥委会主席的位置上退休，继任者就是现在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罗格呢，是担任国际奥委会的荣誉主席至今。 中国的体育迷对于罗格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了啊。2001年7月16号，罗格在第112次国际奥委会大会竞选当中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而这个时候北京是刚刚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在第二年的冬奥会当中呢，罗格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住在奥运村的奥委会主席。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职务呢正是由罗格所担任的，而在罗格退休之后也被授予了奥林匹克勋章，以表彰他的成就。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男排。目前的中国男排正是在主帅吴胜的带领之下，在福建漳州训练基地备战2021年的亚锦赛，因为只有拿到亚锦赛的冠亚军才有资格去获得世锦赛的资格。9月12号到19号，这项亚锦赛将在日本千叶进行。我们也来听一下孔宁带来的分析。确实在这一次的对阵当中，中国男排分在 C 组同组有澳大利亚、乌兹别克斯坦和科威特，那即便是冲出了小组赛，在后面的比赛当中也会遇到像日韩啊、像伊朗这样的强敌。那孔宁也分析晋级决赛的难度很大，但是没办法，华山只有一条路。 其实呢，原来中国男排在所在 C 组原来的球队啊，同组的是澳大利亚、科威特和斯里兰卡，但斯里兰卡呢全队呢感染了新冠肺炎疫情，所以说呢就退出了这个比赛。乌兹别克斯坦呢就替补这个斯里兰卡队，成为了 C 组的这个参赛队。所以呢，中国、澳大利亚、乌兹别克斯坦和科威特组成了这个 C 组。现在目前不知道日本男排将派什么样的阵容。现在来看，如果 AC 分在一个半区啊，所谓的一个半区就是八强排位赛的时候啊，那么将有可能是中国、澳大利亚或者是日本和那边 A 组的卡塔尔，对手还是比较强的。那边 BD 组成的这个 F 组那边呢，应该是伊朗啊、泰国啊，还有韩国啊、中国台北队都有可能。那么进入八强之后，八进四就是有难度的。那么我觉得中国男排的实力应该是能进四强的，但是四进二就很难了。而四进二呢，咱们也将遇到很多强队啊，包括这个日本队、韩国队啊，这个伊朗队还有澳大利亚队，这都是非常强的对手。我们也没有绝对的实力，但是呢必须挺进决赛才有挺进世锦赛的机会。 那确实在整个的亚洲范围之内哈，咱们的实力也都是摆在明面上的。 对， 这些年呢虽然说也经历过多次的换帅，但整体的实力并没有得到什么明显的提升。这一次的亚锦赛当中，孔宁老师也是分析了，咱们实力确实不占优，而且队员现在身体上也比较疲劳，刚刚结束了全运会的比赛，就以拼搏为重吧。 2022年男排世锦赛啊，将在于2022年8月26日至9月11日在俄罗斯。那么呢，它是由东道主俄罗斯队和这个上届冠军波兰队啊，他们两支球队直接获得参赛权。各大洲的，也就五大洲啊，这个洲际锦标赛的冠亚军，也就是一共10个名额。12个名额呢，来自于这个原来呢是来自于世界范围内世锦赛资格赛，现在呢就是根据国际排联的排名，前12名的球队将获得参赛资格。当然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获得洲际锦标赛资格，你自动就会让出这个名额给其他的球队，啊，但是总之是你相互往上累计啊，反正世界排名前12球队，世锦赛一共是24个名额，一共有24支球队参赛。中国男排呢目前排世界第27名，所以呢这个通过国际排练的排名获得世锦赛参赛权几乎没有可能，所以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全队力争在今年亚锦赛中打进冠亚军决赛， 这样呢直接进军世锦赛。但是呢在亚洲排坛呢，中国确实没有绝对的实力，伊朗队、日本队、韩国队、澳大利亚队都很强，比赛胜负难料，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但是呢目前我们中国男排主教练呢吴胜也带队在漳州进行集训，队员相对来讲稍微有点疲劳，因为刚打完那个提前进行的全运会男排的决赛阶段比赛，全队还是表示在国家荣誉面前不能松懈啊，克服困难，这个全力以赴啊，力争打进这个亚锦赛的决赛。 那其实在这个亚洲排坛，咱们的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是实力挺明显的啊，你就别说往后说了，就在小组赛里边澳大利亚。 对，其实在整个亚洲的排坛啊，咱们中国男排没有这个方面的绝对的实力，是吧？像伊朗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这都是属于很强的对手。 对，所以冲进决赛就已经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了。而这些年以来，中国男排真的是经历了不少次的换帅啊，三年之内三次换帅，也引进过外来的和尚啊，这个引进过是现在中国男排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外教，三年的执教时间没有把中国男排带向一个更高的高度，而是甚至说可以在原点上有一点退步啊， 成绩上呢没有特别大的起色哈，所以现在从训练的角度来讲，先不要考虑最终的成绩，先把自己的训练抓起来。 我觉得中国男排和这些亚洲强队的差距还是多方面的，其实我们曾经也引领过亚洲，但现在呢中国男排呢这么将近十年来嘛，一直是比较难受的一个阶段，就是跟伊朗比呢比不了，因为伊朗呢现在是世界强队啊，曾经呢就是在国际赛场多次击败世界的劲旅，层级是全亚洲是第一流的。还有澳大利亚队，他澳大利亚队虽然自己没有联赛，但是他们很多的国手呢都在欧洲打这些联赛，所以水平也比较高。相对于他们呢，我觉得中国男排缺乏的是更多的高水平的比赛的机会、国际比赛的经验以及这个整体的技战术素养。同时呢还有一点，你比如说跟除了跟伊朗和澳大利亚队相比，那么我们跟日本队和韩国队相比，韩国队呢跟我们水平差不太多，就是我觉得胜负都在合理范围之内。那么跟日本队，其实我们老觉得中国男排能够战胜日本，其实在国际比赛中啊也战胜过日本队，但是往往在关键的场次呢，我们还是处于下风，而且这几年来我们的成绩确实不如日本队。那么日本队呢，起码他是多次亚洲锦标赛的冠军，现在也是亚锦赛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多次打进奥运会，这个确实比我们强，而在世界男排联赛中的表现也比我们强。我觉得更大的差距是这个跟日本相比是在训练上面，在训练的这种水平上，我觉得在抠细节上啊、技战术和这个基本功上，我觉得跟日本是有差距的。所以也就是说，你跟日韩相比，你在训练上有些不足；那么跟伊朗、澳大利亚相比，你国际比赛经验又不足，所以亚洲排坛都很难。中国男排从2019年到2020年，再到2021年，三年之内三换主帅，之前用的是阿根廷的主教练洛萨诺，但是呢，确实水土不服。那么这也是洛萨诺，也是我们中国男排历史上第一位外籍主教练，但是也还是成绩不太好，并没有打进东京奥运会啊，这是最重要的。同时在整个东京奥运会周期，也并没有取得特别好的成绩，不管是世锦赛还是世界男排联赛都相对比较糟糕，包括亚洲的这些比赛。在东京奥运会资格赛很关键的时刻呢，我们启用了著名的老帅沈福林，沈福林指导呢非常令人尊敬，在全队没有绝对实力情况下打进了这个东京奥运会的亚洲区资格赛的决赛，但是呢我们因为实力不济还是输给了伊朗队，没有获得那唯一的资格啊。所以我们也感谢沈福林沈指导，但是我们球队的整体实力确实是这样的，也很无奈。那么而后呢，我们进行了这个主教练的这种和教练团队的更替，来自浙江的吴胜吴指导啊，现在是中国男排的主教练。现在呢，由于疫情原因呢，比赛比较少，所以大家对吴胜吴指导和这个中国男排现在情况不太了解。他们一直在努力，而且吴胜吴指导带领这个浙江男排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在浙江女排也拿过联赛冠军。吴胜呢，吴指导呢，在训练上还是抓得比较紧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抓进攻比较狠啊。这个是其实对于目前中国男排是很重要的。 说在我们缺乏国际大赛经验以及这个高水平的技战术体系的锻炼的基础上，我们还不如踏踏实实先把训练抓好，我们起码有一个根基啊，去夺取亚洲的这种好成绩。中国男排来讲今年很重要，对于吴胜来讲也很重要，就是要力争打进男排亚锦赛的决赛，否则你2022年就失去了一次非常好的世锦赛机会，这太难得了，等于你2022年就没有真正的国际比赛了，也除了世界男排联赛以外。所以今年的亚锦赛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啊，在今年啊成功的这个很重要的标志。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走进冬奥会，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冰雪相关的消息。冬奥场馆周边如果遇到共享单车的淤积会怎么样呢？三分钟之内会得到反馈，10分钟之内就要运维到达现场，20分钟之内这淤积就处理完毕了啊！这也是最近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和环境建设管理指挥部办公室在海淀区冬奥场馆周边开展的“冬奥有我，半亮京城”的城市环境志愿服务活动。大约90名志愿者走上了街头，帮助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归队摆放整齐，同时呢也倡导市民规范停车行车，做文明骑行的宣传者和监督者。 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群呢是处在西长安街沿线和四环的交汇处啊，以五棵松桥为中心，方圆0.5公里范围之内有地铁口呢出站口是7个，公交站台10多个，公交的线路20多条，特别是在上下班的高峰，非机动车强占机动车道，不遵守交通规则，乱停乱放的现象是比较突出的。那么志愿者们呢，沿着五棵松地铁站到万寿路地铁站和集美家居西门到西翠路交叉路口这两条路线摆放共享单车，来引导规范停车。那也根据万寿路街道相关的负责人介绍，万寿路街道发动了属地志愿者力量，建立起了共享单车巡视制度，挑选专人帮助发现场馆周边重点点位共享单车淤积情况进行报告，并且呢和共享单车的企业运维人员建立联动机制，确保报告3分钟之内有反馈，10分钟之内运维团队到达现场，20分钟之内处理完毕。 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和环境建设管理指挥部办公室宣传动员部相关负责人也说，今后会在涉奥重点区域开展文明停车、城市清洁日、垃圾分类、环境监督等等志愿服务活动，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那继续来听一听我们的记者为大家带来的残奥健儿战东京的系列报道，今天将为您带来的是坐式排球项目当中的运动员王亚楠的故事。 坐式排球队队员王亚楠，我打坐式排球已经12年了，在我的身后呢就是与我朝夕相处的训练场地。我们这个场地的半场的长度呢是5米，宽6米，网前的那个蓝线呢就是2米线。我们坐式排球网的高度呢，男排是1米15，女排是1米05。在场上是打接应的，我们坐式排球场上有主攻、副攻二传及接应，每次上场6个人。 王亚楠是中国女子坐式排球队队长。17岁之前的她不可能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和坐式排球结缘。王亚楠从小热爱舞蹈，高中的时候还是学校舞蹈队的成员。那个时候她的梦想都和舞蹈有关。 其实从小就想着说我一定要站到那个舞台上，我要去表演给大家看。 17岁时的一场意外的车祸让他失去了正常行走的能力，也让他的梦想戛然而止。截肢后残酷的人生转折差一点压垮了王亚楠，好在他都挺了过来。2009年，也就是在事故发生的一年后，为他装假肢的人向他介绍称，上海队需要坐式排球的残疾人运动员，问他要不要去试一试。在人生的另一个舞台，王亚楠同样做得很好。2012年，王亚楠作为替补队员参加了伦敦残奥会，这一年中国女子坐式排球队实现了残奥会三连冠的壮举。 当我站上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我就想，我虽然没有站上我的梦想中的那种舞蹈舞台，但是我站上了更高的这种荣誉舞台。 2016年的里约残奥会，王亚楠和队友们在决赛中不敌美国队，拿到了一枚银牌。这一次来到东京，中国坐式女排的目标就是重新夺回这枚金牌。目前球队最大的特点就是年龄差距大。中国女子坐式排球队的教练徐慧敏说道： 目前我们队就是很大的困惑，就是年龄的跨度很大，队里有4届元老在这里，还有18、19岁的年轻队员，所以说从整个队伍来说，困难还是很多。 为了备战东京残奥会，王亚楠和队友们付出了很多。 我们要靠我们的双手，然后支撑起我们的身体左右移动，去完成传垫扣这一些动作。一些老队员因为长期的训练，导致他们的臀部啊，甚至是手上会有一些老茧，就像我手上这些就是因为长期撑地留下的老茧。 在8月28号进行的小组赛首轮较量中，中国女子坐式排球队直落3局，完胜俄罗斯残奥委会队，迎来开门红。今天姑娘们将迎来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卫冕冠军美国队。上届决赛对阵将再度上演。中国队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是卢旺达队，比赛将在9月1号进行。 好，我们继续来在这个时段关注周琦的事件啊。就在昨天早晨的时候，周琦啊，一番社交媒体上表态说，我宣布退出整个赛季，就把这一次的风波彻底推向了剧情的最高潮。新赛季的 CBA 赛场上，咱们就看不到周琦了，至少在这个戏剧性的转折发生前啊，都是这个结果。 嗯 啊，所以这个休赛期，周琦一直在折腾，也一直在维权。 哎，像今天这个话题呢，周琦选择硬刚啊，争议升级，到底站谁？阿昭说了，哎，今儿这个话题啊，怎么感觉就非要选一边啊？因为现在咱们在聊天室里面，朋友们已经是两种非常鲜明的态度，有一波站周琦，说虽然是发界外球我不支持周琦，但是转会这事儿我还是要支持周琦的，是吧？然后也有一部分的球迷呢，认为就是还是要遵守 CBA 的相应的规则，你在这个联盟当中打球，你就要按照这个联盟的规则来去执行自己的合同啊。但是阿昭的观点说，反正两边我都不好选，我也不太懂，所以呢，我今儿就是在聊天室默默点赞 啊，疯狂点赞吧啊。当然这一次我们说要讲求规矩啊，目前 CBA 的管理办法规定是，只要新疆为他开一个顶薪，周琦就走不了，这是很明确的。那新疆呢，也是很快，其实在6月底的时候就把一支顶薪合同已经是放在了周琦面前。那根据下赛季的工资帽，还有之前周琦年薪超过550万的这个状况，这份合同白纸黑字就是年薪600万。 哎，所以周琦呢也是之前提交过一些相应的仲裁的材料啊，但是呢 CBA 联盟这边呢已经是驳回了周琦的当时提交的这个仲裁申请。败诉之后，周琦没有放弃啊，依然是没有在新疆男篮的合同上签字，所以选择向更高一层的中国篮协提出申诉。那据了解，就是篮协方面呢也没有针对周琦的申诉给出明确的裁决，而是返回头来把这个现在就不是足球了啊，把篮球就踢回了 CBA 公司。 哎， 啊，就上述的事情要求 CBA 公司加速调查，妥善处理。所以好像转了一圈呢，又回到了原点。周琦和新疆依然是僵持不下。应该是在昨天下午的5点钟。就是转会截止了。 对。 那么在8月31号是注册截止日，如果不在这个时间完成注册的话呢，新赛季肯定就没有球可打了。所以8月29号，也就是在这个 转会截止之前，周琦率先表明了态度，说我退出联赛啊，我不打了。 嗯，所以除了表示自己不会征战新赛季之外，周琦还是提到希望能通过自己的选择来推动整个 CBA 联盟的规范化进程啊。反正这写的每字里行间啊，都是认为自己站在了那个绝对正义的那一方。 我觉得如果要真的是这样的话，就把之前自己和新疆谈的这些合同啊，甭管说你所谓什么主体明确不明确啊，什么向篮协提速阴阳合同，你把这个阴的阳的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主体咱列出来， 嗯， 对吧，收到霍尔果斯那边的公司打来的款项的时候，这个钱是谁给的， 嗯，谁收的， 从这个青年队转会到另外一支青年队，高额的转会费是怎么出的， 嗯， 有没有签字费，所有的这一切，包括辽宁青年队是不是要站出来也要澄清一下啊，这个到底周琦是算辽宁青年队培养的球员，还是说算青年这个新疆青年队培养的球员，所有的身份咱们都拿出来晒一晒，是不是这事儿就能 更明白一些哈。 哎， 当然在这个周琦的回应已经是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之后，那新疆队总经理郭健也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做出了回应，说得知周琦宣布退出新赛季之后，新疆俱乐部表示很遗憾，确实目前这种局面是多方都不想看到的，这是他个人的选择和决定，俱乐部方面之前已经按照规定流程提交了合同，做完了我们该做的事儿。那郭健还透露，就是在6月25号啊，新疆俱乐部就已经是提供了续约合同，但是周琦方面呢一直没有签署，所以没法注册。时间拨回到了2019年。 哎，2019年的时候呢 ，CBA 这边啊，在总决赛开始之前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广东、新疆两个队的主教练、球员代表，包括篮协的主席姚明和各路媒体是汇聚一堂，有一个提问环节，就是关于周琦独家签约权的归属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周琦刚刚从 NBA 返回到 CBA， 是吧？ 嗯。 姚明当时说呢，新疆和辽宁双方提供了各自的材料，会有这个结论得出。不久之后呢 ，CBA 公司官方宣布新疆队继续享受周琦的独家签约权。他们在公告当中呢也写到说，球员周琦返回 CBA 之后，新疆广汇俱乐部享有对于周琦为期2年的优先续约权和独家签约权。2019年周琦和新疆队就是这样呢完成了续约。而到今年的夏天的时候呢，他和新疆队的合同结束了，周琦团队认为就是运动员已经是自由身了，可以试水自由球员市场，但是新疆管理层呢不是这么认为的啊。新疆的管理层认为呢，按照 CBA 公司所判定的，周琦的优先续约权依然是归新疆队所享有。当时呢被称为叫老人老办法， 哎，老人嘛， 哎，老人老办法。 嗯， 如果按照当年的规定，球员在第一次和俱乐部续约的时候，俱乐部拥有优先续约权。相应的这个规则是中国篮协推行的 CBA 标准合同范本是4+2，也就是球员代表球队征战4年之后，球队对球员拥有为期2年的优先续约权。周琦前后为新疆效力了4年，所以呢，新疆对周琦还拥有2年的优先注册权。 嗯， 所以就是这是按照现在 CBA 的规定。现在呢 ，CBA 对于球员的合同啊又进行了规范了， 对 相关的规则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嗯， 周琦的上一份合同呢是 B 类合同啊，如今呢新疆队直接拿出 D 类的顶薪合同。如果按照现在的规则， 嗯， 周琦就是 你只有续约啊， 哎，母队拥有优先续约权、优先注册权，而且呢，母队又给你提出了 D 类顶薪合同， 哎， 那除了续约之外，没有其他的选项。 嗯，所以就这个事件来看的话，刚才晨晨说，感觉上是一个，要请三叔出来了啊，就是三叔的局面 啊， 新疆、周琦还有 中 国篮球。 啊， 那确实在这个事件当中啊，我们也是连线了著名的篮球评论员苏群老师啊，他也是说是多败俱伤，损害的依然是 CBA 的品牌形象。 这个事情呢，周琦退出新疆队的下赛季这个比赛啊，我是觉得三败俱伤啊，这个是球员本人，然后包括新疆队，包括这个联赛的品牌啊，应该都是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损害。周琦个人呢， 现在如果没有更高一层下来干涉的话，基本上这个事儿就是定了，就是他打不了下个赛季，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打不了这个 CBA。 我觉得最大的受伤害的就是 CBA 这个招牌啊，因为现在 CBA 的这个形势，运营形势不是特别好啊，疫情的情况下受干扰非常大，那么在这个时候 CBA 的品牌会受到进一步的损害。CBA 联盟它出台这么多的什么标准合同啊、限薪啊等等的一些措施，主要基于现在 CBA 的一个经营现状，绝大部分甚至说所有的俱乐部啊，它是在亏损状态下运营的，而且亏损的量还都比较大。这样呢，在一个特定的疫情形势下，实际上会加剧联盟对整个联赛的这个就是俱乐部的一些保护吧。在这个时候，他们认为俱乐部投资人是整个联盟能够持续运营发展的一个基础啊，所以在这方面，我相信联盟它是首先是站在这个俱乐部一方的。那么球员呢，如果他的收入一直无限制发展，他们认为也不利，这和我们国家的一个目前的一个大环境啊，也是这个舆论也是一致的。 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啊，其实过去多年当中，大家刚才也都提到了，CBA 这个劳方和资方之间曾经是有过不少争议的。但是像这次，哎呦，这双方都如此的决绝，影响力这么大的这个纠纷，其实还是比较罕见。 其实最说到根儿上还是钱的事儿啊。新疆为什么就是如此决绝的不给周琦这个自由球员的身份？是因为他们当年引进周琦的时候也是斥巨资引进的， 花了血本了。 周琦在新疆这几年呢，也都是高额的顶薪合同，所以新疆作为投资方，他肯定不希望周琦以自由球员的身份就这么轻轻松松的就离开。而且恰好呢，现在在 CBA 这方面呢，这个合同的范本啊，就算是标准合同范本又发生了改变了。 对， 如果按照当年的4+2续完两年，周琦呢是可以成为自由球员，对吧？按照现在这个合同呢，就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这种呢，你现在的人家给顶薪，你就必须接受，因为以前在那个4+2的时候还没有顶薪合同这D类合同这么个事儿呢。 哎，所以现在你就是规则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则， 在规则推进的过程当中的一种规则上的碰撞。 所以接下来周琦转会肯定是不可能了，那就看他愿不愿意去退一步啊，跟新疆俱乐部续约，那这样还有机会完成注册啊，也就是只有这一条道了。但是现在对于低谷期的中国篮球来讲啊，周琦的及其团队的硬刚真的不是什么好消息啊。19年男篮世界杯之前，曾经周琦有过一段那个无球可打的经历啊，导致他世界杯状态并不好，这个波兰中锋嘛也是就此而出。那现在如果是以他目前的这个态度啊，就是我要硬刚到底，那势必也要长时间的远离正式比赛。22年中国男篮还有世界杯预选赛的任务，这更要是在主场出战22年的亚运会，那这样中国男篮的备战或许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其实按照就刚才咱们这个微信当中大家也讨论是优先续约权啊，包括呢这个球员认定的这个身份啊，6645说了周琦啊，他说补充一下，周琦为新疆打了2年青年联赛，确实这个就是在整个的联赛的球员青训体系认证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当时呢他从辽宁青年队转到了新疆青年队之后啊，他代表新疆青年队打了2年青年联赛。按照 CBA 的相关规定，如果你给俱乐部打2年青年联赛的话，你就算这家俱乐部青训培养的球员。所以新疆当时在这个规则当中人家吃的也很透。周琦呢那个时候恐怕也没有想到，到现在的时候他又面临着一个青年球员归属身份这样一种认定， 全新的联盟的新的合同的规定，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它就成为了一个死结了。 所以这事儿到底能不能啊继续有一个解决的办法？苏群也是说，基本上是一死局了啊，需要更高智慧来出面调停。 不管是篮协也好 ，CBA 联盟也好啊，他们的行事方式，我觉得主要还是跟这个执行的这些领导 他的个性有关系。因为这个事情出来呢，他本身现有的规则已经放在那儿了啊，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站出来，比如说啊，我来解决这个问题。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触碰这些原有的一些大家共同制定的规则嘛。啊，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些东西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包括行事方式吧，呵呵，我觉得不大会有改变。现在呢，周琦啊，包括新疆队啊，还有篮协啊，应该形成了一个死循环啊，是个死局。现在没有那种高度智慧啊，以及在地位上更高的人站出来协调这个事儿，基本上很难解决的。所以我认为是一个死局啊，周琦有可能除了这一年以外，以后都很难打球，除非他选择示弱，就是跟新疆队去续约，然后再有一个别的办法。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需要私下给他许愿的那个球队啊，站出来攻对攻。那么这不是他们原来的想要的一个办法，就所谓的签字费啊，他是给个人，那你要攻对攻跟新疆谈的话，这个钱都是给新疆俱乐部的。 好，我们也在后面的时间啊，在八点半之后继续通过直播连线啊，跟小清新啊，周贺也更多的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也关注一下，就在CBA 最后的这个公示的注册截止时间之前，那北控队呢也是新增了一名球员进入到了注册公示期，是认领了原来南京同曦的队员孙思瑶，他跟北控签下的是两年的 C 类合同，上赛季代表同曦出战了44场比赛，场均数据是5.3分2.8个篮板。 另外呢，广东宏远和国内的球员易建联啊，也是更新了国内球员注册信息，和易建联完成了续约，签订的是一份 C 类合同。易建联呢，在跟腱受伤之后缺席了上个赛季所有的比赛，但是球队还是拿到了总冠军啊。而且呢，休赛期易建联和广东队的合同到期了，经过双方谈判签下了一年的 C 类合同。这个 C 类合同是常规合同，就是最多签5年，最低呢就是这一年年薪不得低于30万人民币，但是上限呢，它也不能够超过 D 类合同啊。 对 ，C 类合同到期之后，俱乐部拥有向球员提供 D 类合同的独家签约权。所以它就是现在咱们有这个什么 C 类、B 类和这个独家签约权的事儿。这个事儿就是涉及到了包含着刚才咱们提到的周琦的这个事儿。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宁波富邦的注册球员现在加上陈百石啊，签了一个3年的 B 类合同，从深圳转回到了富邦。那现在注册球员已经是有18个人了。那山西队的情况呢是，周振东是 C 类合同续约了3年，张宁的新秀合同还剩1年啊。接下来，肯定山西也会想留住这个新秀了。 对，新秀合同之后呢，如果俱乐部再提出新的合同，你还是要续约的。这有点像 NBA 那屋的叫受限制自由球员就现在呢，咱们的这个球员的合同基本上都有点类似于那个叫受限制自由球员，不是 真正的 纯自由球员。对，所以球员都是希望自己拿到一个纯自由球员的身份嘛。另外，吉林队这边呢也有6个人续约，刘天翼3年 C 类合同，丁浩然2年 C 类合同，朱恩彤是1年 B 类合同，傅博文3年 B 类合同，李安是拿了1年的 C 类合同，而戴怀博是用了4年顶薪的 D 类合同续约了。 那就是依然是拥有着对他的优先续约权啊，跟这周琦的一个道理。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 NBA 那屋。那昨天灰熊和拉简隆多已经是达成了合同买断，隆多的下一站最有可能就是湖人啊。今年休赛期隆多是被快船交易到了灰熊，但是不在灰熊的未来计划里边。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湖人就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老将收容所了。 现在这边呢，安东尼是吧，37岁，勒布朗詹姆斯、加索尔、阿里扎都是36，霍华德也已经35岁264天，隆多也35岁大几了，所以现在这个队真的是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将球队了。 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在下个时段再继续回来，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天空多云见晴，紫外线较强，午后山区阵雨只是小插曲，早晚凉爽舒适，适宜开展户外活动。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山区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今天山区有弱降雨，且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9到20度之间，除中午前后体感有些偏热以外，其他时间里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凉爽舒适。今天光照不错，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聊完了 CBA 之后啊，大家这个是群情激愤啊，都站在各自的角度，我们也稍后更多的来做分享。哎，先关于注意一下国足吧啊，国足的将士们还在每天都是北京时间的凌晨时段啊去进行着训练，都是晚上的19点，当地的19点30分。 对， 也就是咱们这边就到凌晨了。 它差不多呢是19点30分或者这个20点，就晚上7点半、晚上8点啊，那个时间进行训练。因为咱们的比赛嘛，是就大概在这两个时间段嘛，一个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1点，一个是北京时间的凌晨2点，都是在大概这个时间段来进行比赛的，所以咱们也选择这个时间段进行训练。在29号的时候呢，进行了第二堂的训练课，和之前呢一样，国足方面也是安排了张稀哲接受采访。稀哲呢表示说，这两天的调整和适应，对多哈当地的天气情况也有完全的适应了。接下来几天的时间里面呢，将会针对澳大利亚队的情况展开针对性的技战术的准备啊。他也提到，这次12强赛是国足冲击世界杯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就是大家也能看到吧，就是像可能像地毯一样平，然后确实是对训练有很大的帮助吧。因为它整个就是非常平嘛，首先，然后它的球速也比较快，然后草比较薄，然后所以就是比较，就是需要每一个球都传得非常准确，然后如果你要传偏一点会不太好接。我觉得李导包括教练组都对我们会是一直会是那种非常严格的要求，包括也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12强遇到了每一个对手都会比叙利亚会去更难踢吧，然后他们的节奏也会更快。所以也需要我们在日常的训练中去提高自己的节奏，然后包括拼抢啊，也会比40强更激烈吧。我觉得现在对于我们这一批球员来说，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吧。然后我们毕竟是已经打到了12强赛，需要去力拼每一场，去为了就是进世界杯吧，然后去每个人都会去拼每一脚球。 8月29号是国足抵达多哈之后的第四天了，也是按照相关的规定，全体成员是需要完成一次核酸检测，检测之后教练组是第一次安排了一天两练，专门利用上午的时间在酒店里是进行了力量训练。因为按照当地防疫的相关规定呢，中国足球代表团虽然是在泡泡里边去进行训练准备，除了训练之外，所有人员也不能走出酒店的大门，只有获得特许之后才能够外出公干。不过这个泡泡的环境里，所有人员还是要三天完成一次核酸检测。啊，中国足协代表团还有国家队的全体成员26号抵达多哈，入住酒店之后已经是测过一次了，全部的都是呈阴性。所以这种三天一测的要求之下，昨天上午也是在酒店之内完成了一次测试。 嗯，而且呢，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哈，不光是中国足协的工作团队，中国男足的国家队的所有成员需要接受核酸的检测，像大巴车司机，酒店的服务人员也全部都需要接受核酸检测。因为呢，在泡泡式的封闭的状态之下，像大巴车司机、酒店的服务人员，其实包括厨师，现在按照卡塔尔的要求呢，也不能够离开，只能是在全员封闭的这个状态下，并且也必须是在酒店方面专门为中国代表团安排的隔离楼层进行休息，以确保身体的健康。所以整个的现在在卡塔尔多哈的这个防疫的严格程度是相当高的。据前方的这个记者同行透露说，甚至卡塔尔多哈这边的防疫啊，比之前要去这个沙加，比在阿联酋那个时候的防疫政策要严格。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咱们国安队在亚冠的时候应该就是在卡塔尔， 对， 哎，那个时候呢，所有的这个司机、酒店的服务人员、厨师就都是全隔离，甚至这个严格程度啊，有的他们队员就开玩笑的说比这个在苏州，管得都严啊，苏州你还能出去拿个快递， 这边这完全不可能出酒店大门的， 主要是快递送不到。 对，这所有的一切啊，都是在一个严格的防疫程序之下，真是泡泡了啊，泡泡的感觉。但是抵达多哈的第一堂的训练课上，咱们也回顾一下，郭田雨跟王秋明也是因为伤病的原因，只能在场边慢跑。李磊、池忠国都已经是伤愈恢复训练了。那在经历了像李可、费南多伤缺，还有郑铮家里有事儿请假缺席之后，主帅李铁终于是迎来了一个好消息，就是李磊啊，在里皮执教时期就是主力的左后卫，池忠国后腰位置的关键人选，现在他们两个的伤病都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而澳大利亚的大名单出了之后，其实也是有着很多的伤病的原因缺席的，三位新人首次入选缺席40强赛。上海海港的中场像这个穆伊，还有凯尔特人的中场罗基奇，还有桑德兰的后卫贝利赖特都回归了。那接受半月板手术的皇家社会的门将马修瑞恩也是伤愈归来啊，所以这个中后场而言啊，还是挺强的啊。只有这个布雷西亚的后卫拉契奇是因伤落选了，但是在进攻端莱基是曾经代表国家队出场65次，攻进13球， 也是球队之前的队长啊，现在呢刚刚从德甲是返回到了墨尔本城，他选择留在这个澳超啊。墨尔本城的中锋麦克拉伦在18次代表国家队比赛当中打进6球，上赛季的澳超的这个金靴得主，现在呢也是选择留在国内。因为澳大利亚咱们也介绍过，澳大利亚的现在防疫政策也比较严格，他们要是出来打比赛回去要隔离14天，所以澳超的很多的球队呢是选择不放国脚出征啊。所以主教练阿诺尔德对心仪的澳超球员没有能够入选，他也表示很遗憾，同时强调说呢，相信能够取得一个完美的开局，每个位置至少有2名关键的球员可用，他们遍布欧洲、亚洲等俱乐部，有着丰富的经验。澳大利亚的国脚现在在多哈集结，大部分的球员呢周末会有联赛的任务，踢完比赛之后抵达卡塔尔多哈，然后在酒店进行12个小时的隔离观察，再进行核酸检测，结果通过之后才能够进行训练。所以也意味着就是澳大利亚的第一次训练最快应该是在北京时间8月31号，就是他们没有什么时间进行磨合，进行赛前的训练，他们整个的这个备战的体系、备战的节奏不如咱们中国男足，这也对于中国队来讲算是一个利好消息吧。 是啊，这边4955说，这国足的比赛，甭说是夜里2点了，就是夜里100点我都看啊，能有几回夜里看国足啊？大不了又是一回失望，那就 接着吐槽。 夜里一百点，刚才我算了一下，啊，北京时间凌晨两点的比赛，要是夜里一百点的话呢， 啊， 就往后推100个小时，是吧？ 那其实就是 就。 其实就是、 减去这个4个24嘛，96、 嗯、 还剩4个小时 啊，那就其实就是4天， 天亮了6点了， 4天之后的6点啊， 对，这就是其实大家关注国足，尤其是12强赛的比赛，夜里面熬夜可能很辛苦，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是不是跟这个单位的领导商量商量 哦， 周五的凌晨，周四我稍微加个班 啊， 周五上午您给我半天假。 嗯，这叫什么大？现在有什么大小周 啊？ 啊，让这个大周和小周，那个小周更长一点儿 啊， 这个感觉的。洛夫 小周周琦，你冷静一下。 洛夫，格洛夫银 啊， 说国足加油吧，团结是铁啊，还是对于李铁指导的这一支执教的队伍啊，有着很高的期待的。广宇说，像澳大利亚这种球队。根本不用什么磨合吧，那你想想，您想想，就基本上没几个在国内联赛效力的，都是在欧洲各大联赛，分布在各个俱乐部效力的球员。这澳大利亚也不像日本战术素养那么有体系啊。 其实我觉得，相对于来讲，澳大利亚队的球员的个人能力啊，他的这个战术的能力啊，可能比咱们强一些。但是你说他完全不需要磨合啊，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恐怕还达不到那么高的一个水平吧。而日本，我觉得他从欧洲把这些国脚划拉划拉回来，人家从小踢球的时候就是一个体系。 哎， 澳大利亚这些球员好像还 真不是 不太一样啊， 嗯，还是靠身体的。 嗯、 地铁一号线说，国足打完联赛有热身吗？啊，状态怎么保持？现在对于国脚们来说，休息比热身更重要。 对， 就是休息好了，让伤病得以恢复，现在能做一些力量训练。嗯，又是每天这样一天两练啊，再去磨合一下阵型，这是比较的科学的。 嗯，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法甲，今天的凌晨2点45分啊，大家伙儿有没有起来的？也许起来的现在这会儿也已经睡了。第四轮的这场焦点战终于看到了梅西登场。大巴黎呢是在客场2-0击败了兰斯，梅西也是在第66分钟上演了法甲首秀，姆巴佩梅开二度。那这场比赛很有意思啊，姆巴佩究竟什么时候离开大巴黎，似乎这个、也是就剧情就此为止了。 哎，姆巴佩站出来说、说你们说我要走是吧、 嗯、 说这更衣室里面这个梅大哥和内大哥说了算啊，但是呢进球还得靠我 啊、 一场比赛独中2元是吧、 嗯、 第10分钟的时候呢，姆巴佩在禁区内呢就有一脚打门击中了边网，非常有威胁。第15分钟的时候，阿什拉夫直塞，迪玛利亚右路传中，姆巴佩呢在小禁区里面头球破门，帮助巴黎1-0领先。下半场比赛呢，双方一边再战，第50分钟的时候，图雷的头球攻门被纳瓦斯扑出，姆内特西补射跟进破门，但是呢主裁判是看了 VAR 确认是进球无效，越位在先。第63分钟的时候，大巴黎是扩大了比分，阿什拉夫右路传中，姆巴佩后点推射空门得手，2-0。这个2-0之后梅西才登场，而且呢很有意思，梅西换下的是内马尔，没说把进2个球的姆巴佩换下来。 嗯，有意思、啊，这个 用人哎挺有新意的，让这个这算什么梅老大是吧？ 跟内老大之间啊，时隔这也有好些年了啊，没有再次的同框啊，这也是同框了一次。那最终大巴黎也是锁定了这一场胜利。全场比赛梅西的数据，一共触球26次，21次尝试传球，其中20次都能成功找到队友。本场没有得到射门的机会，但是完成了一次抢断，也为大巴黎抢来了反击的机会。被犯规3次，尝试了一次过人，但是没有成功啊。刚才王毅也介绍了95%的成功率。 这个传球成功率确实是非常高啊！那时候而且已经2-0领先，大巴黎呢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恐怕呢对于梅西来讲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我估计兰斯那边的队员啊，就像赛后这个兰斯的门将抱着自己那小儿子啊跑过来，让梅西抱着孩子还合张影， 是 吧？ 就是那种仰视， 哎，追星追到了场上的感觉。估计梅西60多分钟替补上去，兰斯那边队员就是保护他，保护他啊。 保护敌方的队友。 对，这个你别踢他啊，踢完了之后一会儿赛后不能合影了。 都这感觉的，所以真是超巨太有影响力了。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另外一支拥有了超巨的球队，那就是曼联。在今天的凌晨，客场1-0力克狼队，格林伍德这位小将连续三场有进球，曼联也是打破了客场的不败记录。第80分钟打破僵局，马拉内传球，格林伍德是突入到了禁区的右侧小角度劲射北扑啊。之后入网了，格林伍德这是继1994-95赛季，福勒之后第一位开季三场破门的年轻球员，也是英超第四位打进20加进球的年轻球员。 另外的一场比赛呢是热刺啊，热刺在主场1-0小胜了沃特福德，孙兴民任意球破门，热刺呢三场比赛零封，全胜领跑，最关键是三场最经济实惠的1-0。 嗯， 一看这比赛，三场全胜，一球不丢，拿到9分，一共进了仨。 嗯，一路小跑，奔向胜利啊！这就是热刺现在的一种状态。我们也关注一下意甲，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意甲第二轮的一场焦点战，祝贺米兰的球迷啊 ！AC 米兰在主场4-1大胜了卡利亚里，托纳利先拔头筹，迪亚斯传射，大吉鲁梅开二度 ，AC 米兰。也是拿到了连胜。 晨晨是说，我今儿起来看了米兰对卡利亚里的半场球啊，已经4-1了，结果没看着进球。 真是恭喜， 没事没事，没耽误，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第一个主场获胜啊，恭喜米兰。 对，最重要的是享受了最后赢球的喜悦，是吧？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的一场意甲的焦点战，罗马在客场4-0大胜了萨格尼塔纳啊，佩莱格里尼梅开二度，维勒图传射，亚布拉罕进球。 另外在西甲方面，失去了梅西的巴塞罗那现在呢也慢慢的调整自己的状态，2-1在主场力克赫塔费，罗伯托闪电进球，拉米雷斯扳平了比分，德佩连场进球，帮助巴萨在主场取胜。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赛场锐观察，今天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梅罗啊，谁能想到梅西跟 C 罗在同一个下窗里边换队，剧情更是足够有这个反转的成分啊。 C 罗重新回到了曼联，而梅西呢离开巴萨，温情和悲伤啊都是一起喷涌而出，但是很快又被呼啸而来的现实卷走了。梅西已经是迎来了大巴黎的首秀，而 C 罗呢也将会在国家队比赛日之后正式的亮相。梅罗在职业生涯的末年，或者是被动的，或者是主动的，或者是决绝的，也或者是拖延的，开启了生涯的新篇章。 梅罗过去几个赛季呢其实情况大同小异啊，就是自己呢依然是拥有神力，个人的发挥都不错，但是球队呢屡屡陷入泥潭。两个人又都是高薪寡头高薪模式，让自己的母队有些吃不消了。随着疫情的发展，各支球队背后的资金也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加上球队建队的一些个别失误，现在有点无力回天，是吧？尤文比如说他就是高估自己现在这种体量了，已经有点养不起 C 罗啊。买了 C 罗之后呢，他把这个钱全砸在 C 罗身上了，其他的位置上没有办法进行更好的补强，所以在欧冠的竞争力有些下降，再加上丢了联赛冠军，压力更大。巴萨这边就更是这样了，举债经营啊，所以面对各种各样的来自于外界的冲击，现在球队是经历了几次脆败，也是让巴萨呢产生了动荡。 那是现在两位超巨啊，也在职业生涯的最后的这个阶段，在技战术的打法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也看到梅西逐渐的在后撤啊，向一个组织核心去转型，金靴和助攻王啊都是他包揽的，但是体能下降这是不可避免的。防守投入到了有纪律性的这种豁免权，这是需要巴萨有人专门去干这脏活累活，但是队里的确没有。防守最好的布教授，属于四两拨千斤这种类型。C 罗呢，依旧是依靠着自己的自律，在转型这种射门机器啊，组织的参与度不高，主要负责这个终结的任务。还是一个众星捧月啊，围绕他去打战术的这么一概念，进球效率还是很可观的。但是众星要是不给力的时候，这个 这个独揽的 单核一个人也确实带不动， 对，这一个月亮这很难继续有他昔日的这种光彩。 哎，月亮呢它也有阴晴阳圆缺。 哎， 你这个八月十五的时候亮一下， 啊，十六的时候更圆。 对啊，你踢比赛老赶上每个月的初一踢，那这太难受了。 真是这没招没落的啊！所以两个人换队，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对于俱乐部的利好的改善， 嗯， 那就是腾出了巨大的薪金空间。 对， 嗯， 即便是巴萨这边的梅西已经是明确表示降薪啊，巴萨还是没接，是吧？ 嗯， 梅西现在呢年薪腰斩之后也是高达税后3500万欧元 ，C 罗这边呢。版本不一啊，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 嗯， 但基本上能够确定就是降下来之后也应该在3000万上下，所以依然还是高薪。降薪呢对于球队还是有一些好的帮助的，就可以腾出一些薪金空间， 哎， 腾出一些资金来去引援， 嗯， 另外呢对于更衣室的融洽也会有利好，不然你一个人这个一个人的工资往这一坐， 嗯， 然后所有其他队友坐在那边，哎，这跷跷板才平， 嗯， 是吧？现在大家有人可以往你这边坐了， 嗯嗯，所以接下来肯定对于巴萨和尤文来讲都会有一个时间段的阵痛，毕竟之前都是围绕着这个两个绝对的核心去踢的啊，那现在都是展现出了最近一段时间啊，对于梅西跟 C 罗的这种长时间的依赖症， 嗯， 需要一个时间去梳理，但是相信少了这种绝对的超级之后，球队也能更好的去运转起来。而且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毕竟这梅西、C 罗都是三张多了啊，这岁数在这儿摆着呢，有很多的伤病的隐患，尤其是英超啊这种对抗性，还有法甲，很粗野的这种防守动作，内马尔去了法甲，出勤率直线下滑。 但我倒觉得梅西和内马尔不一样， 就 是内马尔有时候踢球的这个 就是偏 软，这个，风格吧，不是他招那个后卫踢他 啊， 他有的时候呢这个动作他。挑逗性比较强，梅西是属于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该出球出球， 嗯， 该控该加速的时候加速， 嗯， 已经过了这个用自己的小技术啊去激怒对手的这个时间段， 嗯，很成熟了。 哎，而且内马尔有时候他这个表情吧，就特别让对方后卫想踢的， 就是那影帝有时候得用在正确的地方，要不然真是容易招揽一些祸事， 嗯，所以就是。内马尔呢包括在国家队啊他也遇到了一些伤病，他这个法甲出勤率下降呢不仅仅是说对方后卫的动作，但是对对抗的角度来讲毫无疑问离开了西甲，在面对对方后卫的拼抢的时候呢也会遇到更多的挑战。而对于像 C 罗，前两天咱们有家里人就说了，就很担心 C 罗现在这个年纪回到英超能不能够适应英超整个的比赛的攻防节奏和这个强度对抗，还要再看一看吧。至少我觉得从欧冠的角度来讲， C 罗在踢欧冠的时候他并没有表现出没有办法承受来自于英超啊来自于其他的几大联赛的这种比赛强度的压迫， 嗯，也相信到了一个更高的舞台啊，在英超这种强对抗之下，以 C 罗这么多年对自己的那个狠劲儿， 对， 他肯定会给自己上量的。 关键就是曼联的其他的队员见着 C 罗的时候这股子狠劲儿，他们怎么去调整， 就心想呵，这队里来这么一个， 啊， 又是超巨又对自己这么自律，让我们怎么办呀？ 这当年穿着这个红魔队服的时候还叫小小罗呢，是吧？那时候你可以说他，现在呢这个现在总裁来了， 真是啊，这而且这队里现在英超自己官方弄一乌龙，队里还俩七号，这让我们怎么自处呢？啊，所以梅罗重新都出发了啊，那对于他们未来这个梅罗时代继续的比拼，恐怕也唯有欧冠了啊，在不只是基于联赛的层面，只有欧冠才能引领金球奖最后的比拼嘛。那但是眼下的欧冠真是群雄割据，曼城、切尔西。大巴黎、拜仁、利物浦、皇马、曼联，其实谁捧杯都是比较正常的啊。我们也是连线了武志啊，他也是提到了现在欧冠呢是各路豪门竞争非常的激烈。 曼城其实一直都是对于欧冠啊给予了非常大的渴望，上个赛季的欧冠最后被切尔西 击败折戟沉沙，其实也是让瓜迪奥拉带领的这支蓝月亮又是再一次倒在了欧冠前进的道路上，哪怕是最后一步没有迈过去，但是这个赛季曼城将会重新起航。虽然说加盟了格里利什，但是曼城现在的中前场的配合还是跟以前风格并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们的稳定性，他们对于 Tiki-Taka 的这种瓜迪奥拉骨子里血液里面的这种传控风格，还是能够让这支球队最大稳定程度上去发挥出他们的技术的优势。切尔西这几个赛季以来，其实在图赫尔入主之前啊，在孔蒂之后这一段时期其实是一个动荡期，但是呢图赫尔他把之前孔蒂打的343又变成了自己的3421，给切尔西带来了全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在一些位置上的调整达到了非常非常好的效果。我相信切尔西这几个赛季还是会是欧冠和英超的冠军的有力争夺者。拜仁也无需太多说了，拜仁的锋线的锋霸，只要莱万他的状态保持好了，包加上日趋成熟的格纳布里，再加上基米希坐镇中场和后防线上的几个不断的去切换，拜仁的稳定性我觉得不用太多说，但是他们后防线的回追的速度、转身速度，后防线有几个新人添加进来之后，这些重新需要磨合的问题，只要解决好了，拜仁也会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者。皇马和巴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皇马呢是需要解决后防线的问题，瓦拉内和拉莫斯这一对长期配对的中后卫的组合，他们的离开完全拆解掉了皇马之前比较稳定的防守线。那巴萨呢，走了梅西之后需要在前面德佩如何能够跟球队更好的融合，他的这种球风他可能带球偏多，但是他的创造性也是非常好，他向前的冲击力，但是他的这种情绪化的足球风格可能也会能不能更好的跟巴萨的这种整体性的融合，看看科夫曼怎么去调整自己的这个老乡吧。只要能够一头一尾解决好，其实巴萨和皇马我觉得在欧冠包括西甲层面还是不容小觑的。有的人认为啊， C 罗加盟曼联之后，曼联将会重新回到欧冠的争冠的集团当中，但是呢，在我看来，虽然说几年前曼联也曾经踢过欧联杯，甚至是拿到过不错的成绩，但是整体的实力和他的足球底蕴其实都是在欧冠的这个争冠的序列里面的。他的对于欧冠的比赛经验，这支球队他的作风，他的整体实力的这种稳定性，其实能够让这个赛季红魔的球迷对于曼联队的前景充满了更多的期待。不管说是英超、欧冠啊、联赛杯、足总杯，我觉得曼联可能会在这个赛季大杀四方。特别是 C 罗来到球队之后，他之前在里斯本经济成长起来之后，那在曼联算是正式的一个职业上的出道和巅峰，那可能会重新回到梦剧场，他对于这支球队的感情将会促使他更加的奋进。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据说现在的队中的卡瓦尼本赛季还会穿着七号的球衣，那 C 罗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七号的情感上的专属，那如何去分配球衣，如何在场面上去分配好更多的控制上的球权，以及在进攻端以谁为主，那可能是要考验索尔斯克亚了。包括这些大佬们在更衣室的氛围，我相信索尔斯克亚他作为曼联队从始至终他的一个见证者，他也会很好的控制更衣室的氛围。如果更衣室能够控制好的话，曼联队在场上将会更加的顺畅。如果更衣室出现任何的问题，那可能场面上比赛的氛围、比赛的环境、球队之间的默契程度将会大打折扣。但是30多岁的卡瓦尼以及现在36岁的 C 罗，其实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更加的职业了，再不是那些青涩的毛头小子，大家都知道如何的更好的相处，既有良性的竞争，又能够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种程度和融合。我相信这些球员他们会拿出最好的、最高的职业素养去面对这些问题。 只说这一点我还是特别同意啊，就是尤其是像就是梅罗这个级别的巨星，他到了这个职业生涯的最后的阶段，其实都是非常的珍惜自己的羽翼的。 哎， 嗯，就是又到了一个全新的舞台啊，像 C 罗可能更运筹帷幄一点，因为毕竟是叶落归根嘛。 相对来讲呢，他会对英超更加的熟悉， 嗯， 对于曼联也更加的熟悉。 对， 再加上他有过不同联赛奔波这种经历， 嗯， 啊，他可能适应起来会更快一些。 哎，周扒皮说：“衣锦还乡，叶落归根。”哟，看来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老外们学的也不错。哎，嗯，谁都有那一抹乡愁。 对，但是一说叶落归根呢，昨天就是家里边也一直在讨论，是吧？ 嗯， 说叶落归根，他应该回葡萄牙呀。他应该像罗本回到格罗宁根一样，是吧？ 啊， 回到这个葡萄牙体育。 嗯，那还不一样啊。对，毕竟曼联是他真正成长起来的地方。 哎，而且呢，罗本啊，除了在这个拜仁踢了10年之外，其他的俱乐部基本上都是2年。 嗯， 所以呢，他除了拜仁的这个感情，他对于荷甲格罗宁根的感情可能会更深一些。但是 C 罗那在曼联出道这一踢6年的时间，老爵爷对于他的这个成长的培养那完全不一样。 Winter 说梅罗再出发更看好谁的旅行之路，他说看好梅西。而球员就分两种，梅西和其他球员。哎呀 ，C 罗呢是特别强的体系球员啊，梅西可以跳出体系终结比赛，但也有球迷呢会提到，就是说梅西呢过去就在一个体系里面踢球， 嗯 ，C 罗踢了好多体系。 哎，就是 李鑫呢则提到就是号码是吧？说 C 罗穿77 啊， 嗯，双七啊 啊，这个想法不错， 哎， 啊， 也是一个选择吧。 嗯，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8:30继续回来。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较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 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法。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北京时间的8:31，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球星畅想。我们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啊，还是提示大家啊，我们的节目从28号起到9月1号是有一个有奖的抽奖的。本节目的奖品是399元的茅台古源陈酿酒2瓶。如果您还没有备好中秋将至的家里的酒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原价4794元每箱6瓶，现价是每箱6元，只要每箱6瓶只要999元。订购电话是400-999-1978。啊，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一个就是说说周琦啊，现在周琦已经是选择要跟联盟以及跟俱乐部硬刚到底，这个争议非但没有让他消停，反而是继续升级了。 哎，而且呢，把目前球员和俱乐部以及整个 CBA 的合同体系的问题全部都摆在了桌面上， 明面上，嗯，啊。所以现在，对于周琦来讲，那他既然是选择打一个持久战，那最眼巴前的就是打不了新赛季的联赛。包括刚才也有很多的家里人在问，那周琦能不能上什么欧洲联赛去，也需要得到新疆俱乐部的首肯。 就是你要去其他的国家的联赛呢，也需要澄清信。现在呢，在篮协这边的认定就是你的优先续约权还在新疆的手里，得新疆俱乐部出具澄清信。 哎， 那你不签字，新疆怎么能给你出澄清信？ 对呀，所以这就是又进入到了一个死循环里边。 哎， 我们马上来连线周贺啊，跟周贺一起来关注周琦的这个事件。周贺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嗯， 看一下我就差点嘴瓢了。 哎，这周琦啊，跟周琦连个线是吧？ 对，连周琦线更好了。 所以现在这个争议啊，已经是升级了。咱们也之前都在探讨，就周琦最终做出了这个新赛季要退出的决定。目前来看，是不是可以说是一个多败俱伤的局面啊？就球员、联赛、俱乐部，好像哪家都没有一个赢家。 对，其实不光是这个球员联赛俱乐部，就包括整个中国篮球，其实都是有影响。 嗯， 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吧，就是说大家卡在这个，周琦和俱乐部的这个矛盾上。但是，你说谁到底是说谁肯定是错了？比如周琦肯定是错了，周琦为了自己的怎么说自己的这个权利或者说利益，那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就是我觉得也能理解。那俱乐部呢？就是他对周琦有着优先续约权，那我肯定是要这个申请我这个主张，就是主张我这个权利。那对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俱乐部也没有问题，他也是按规办事儿，因为联赛也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我是按规定办事儿，而且我呢，这本身在过去这么多年，他是俱乐部应该有的一个权利。 嗯， 那所以俱乐部呢也没有太大问题。那联赛呢，说实话，我觉得联赛呢，他所有这些规定，包括优先续约这些，首先的确是保证俱乐部的利益，其实也不光是。CBA 就包括 NBA， 为什么球员即便球星，那球队说交易走你就交易走你，那其实俱乐部还是有一定的话语权的， 嗯， 对吧？球星我可以不给你打招呼，我可以把你直接交易走。那在 CBA 呢，其实球队这个整个联赛呢也是在保障俱乐部的利益，因为投资人是非常关键的。虽然球员是联赛的最重要的资本，但是投资人如果没有投资人的话，那你可能这一个队都凑不起来， 嗯， 那这也是一个问题。然后再有呢，就是说。我觉得联赛在整个这个合同的这考量上，昨天我也说过，就是周琦呢是金字塔尖上的这样的球员， 嗯， 就是他是最顶端的。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就是他拿了这顶薪，他仍然认为这个可能不符合我的价值。那但是还有很多这个大部分的球员，咱们说就是现在这个合同分为五级 A B C D E， 然后大部分的球员可能他没有太多这种诉求，说我一定要去。其他哪个队去拿个这个超过这个钱的钱，那可能没有这样的诉求。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规则呢，可能也是保障了大部分球员有一个饭碗，而且甚至就是之前我们聊过，就是 CBA 可能还是一个铁饭碗，他不像 NBA 说，哎，你打两年可能不行就给你就不签了。那 CBA 大部分球员他是一直会有合同，所以呢，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我觉得要比海外联赛更加稳定一点。所以呢，就是。所以是联赛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可能也，的确现在是有点损害周琦的利益，但是呢，还是保障了绝大部分人。 嗯。 然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哪边是有错吗？可能没错，然后都没有什么错。但是现在就是说，整个这个制度它并不是那么完善，就是即便说谁都没有错，但仍然会产生就是双方可能利益之间的这样一些矛盾。 嗯。 那在矛盾产生的时候，怎么去解决？就在流程上怎么去规范，然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解决方式，我觉得这是可能联赛需要去完善和再提高的地方。 那周琦这个是他的一个个人选择哈，也是他作为一个刚才周慧说是金字塔尖的一个球员非常个案的一个现象。那如果就周琦的这个事件，你觉得未来联盟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变化，比如说成立球员工会，比如说这个通过周琦的事件啊，这种这一次的我们看到像 CBA 公司啊、篮协还有俱乐部之间这种相互踢皮球的情况，会不会得到一些改善？ 首先就是我觉得就是球员可能他的话语权会增加，就是包括咱们说这球员工会可能就是他在这个表决啊或者投票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更多的参与进来？ 嗯， 这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说就是比如投资人这个俱乐部一投票，那就直接给否定了，是不是能让这个球员他们有更多的这个主张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在真的遇到像现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比如说俱乐部跟球员之间已经卡死了，球员就说我就要走，俱乐部说那个我就不放。卡死了， 哎， 那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就是更好的一个协调的方式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吧？然后或者说这个就是联赛在当中就是还需要扮演什么更多的角色去帮助他们协调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其实整个这个问题啊，它最根本就在于沟通，就是所有这些事儿都是沟通。比如说我不想跟你打了，我想去别的地儿， 那这事儿能不能聊明白？肯定是能聊明白的。然后，但是问题就在于你怎么让俱乐部心里面也痛快，就是说，我可以放你走，但是我是不是也别损失太多？ 嗯， 是吧？就是这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呢，就是说周琦说不行，我不想打了，我要走，啊，但是俱乐部说那不行了，你是年轻球员，我不可能白放你走，白放你走，那等于我干赔嘛。 嗯， 那所以昨天我们其实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说，那想接收周琦的俱乐部能不能出来去跟新疆队谈，对吧？ 嗯， 就是要帮我拿球员换球员， 嗯， 或者呢，就是像 NBA 一样，比如工资对等，因为现在也有工资帽，大家，哎，这个联赛也慢慢规范了，也有工资帽了，那不是就可以促使这个交易去形成吗？就是我拿球员换球员，就是球星我等级不了，就是匹配不了，我拿这个再加个潜力新秀，或者说我再补点现金，然后这样新疆队呢，就是说我虽然失去了周琦，但我其他的补充呢也还行， 嗯， 就是能不能这样形成？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想接收的俱乐部，我什么也不想付出， 嗯， 对吧？我就想周琦直接来， 哎， 好吧，那个你自个儿去弄清楚这个事儿，然后呢，你直接来我这儿，我给多少钱给多少钱。但问题就是说，很多这个压力不应该全都压在周琦这一边， 嗯， 对，把压力都压在球员这一边，我觉得这本身就不太合适。那现在呢，就是说，包括中国篮协，包括这个就是 CBA 联赛，就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们家自个儿的事儿，就好像昨天打比赛，不太。也不是太准确，就好像俩人离婚，你说你们俩过不下去了，那现在我作为一个管理机构，我怎么说你们俩必须离，或者你们俩不能离，没法说。 现在有一个这个叫冷静期，离婚冷静期，你到民政局，民政局会把你劝回去的。 现在周琦人不是现在分居了，对，就像这种就是联赛跟篮协他也没法管，所以呢，现在这个事儿就是篮协告诉 CBA 公司说你们酌情处理，抓紧处理。 嗯 ，CBA 公司也没法说给他们施压，说你必须放他走，或者你必须不能走。那现在这事儿卡在这儿，那其实真的我觉得需要一个就是调解的一个机构。另外呢，就是能不能那个想接收那家出来跟新疆谈去，其实这还是有机会把这事儿促成的。但现在就是这家呢，就是什么也不想付出，人那边， 这是渣男呀，这是。 对。 但是这个事儿哈，我是这样想，就是作为管理机构，中国篮协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事件当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之前所有的一系列的纠纷、一系列的矛盾，都是在中国篮协的体系下一步一步累积到现在的，对吧？是从周琦从辽宁青年队转会到新疆青年队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当时的中国篮协你的政策体系下，然后呢积累下来的一点一滴，到现在为止的一个集中爆发。那包括前一段时间周琦呢，他在举报这个所谓叫举报老东家嘛，说是吧，说老东家在这个合同当中存在着一些合同的问题，包括拿出了什么五个具体的细节，上诉到了 CBA 联盟。 CBA 联盟这边呢，他的这个叫CBA 联盟纪律与争议解决委员会，他在他的范畴里面已经是给出了明确的回复了，就是周琦败诉之后，周琦呢向篮协上诉，你向篮协上诉之后，篮协又把这个问题又打回给 CBA 联盟，那 CBA 联盟的这时候怎么处理？就是说我维持原判，然后周琦再找中国篮协上诉，篮协说那你再回去找 CBA 联盟，那不就又成为了一个死循环了吗？就是如果就是篮协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说，你把这件事情重新打回到 CBA 联盟来进行二次仲裁的理由是什么？这个可能是大家更加关键的。如果大家现在去回想当时孙杨的这个案件，其实也是类似，当时判罚孙杨是5年，孙杨上诉之后有非常明确的理由，认为当时的判罚不公啊，当时的这个仲裁委员会的这个仲裁是有不当言论的，所以重新调了仲裁庭，进行了二次的开庭。那现在你中国篮协把这个打回去的理由是什么？你有没有给周琦一个说法？有没有给 CBA 联盟一个说法？有没有给新疆俱乐部一个说法呢？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周琦呢，我觉得就是整个 CBA 这个事儿呢，其实因为滚蛋分离了嘛，对吧？所以很多的这个问题还是应该在 CBA 公司解决。篮协呢，关于这球员注册啊等等，就是他是有这个，他得有这个责任。另外，他主要负责国家队，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我有点没闹清楚，之前好像说就是 CBA 的那个股份里边，篮协是有一定股份的，他有一定的这个表决权，所以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他直接打回来，简单粗暴打回来这个事儿，的确是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妥当。咱们之前也说了，就是 其实现在需要，不管 CBA 公司也好，还是中国篮协也好，其实需要一个居中人能够在当中啊给来回调解一下。 嗯， 调解完了呢，咱们说把那个这就第三方俱乐部再都拉进来，是吧？对，把这些都拉进来，然后大家一块儿看能解决，而不是说简单粗暴说你这个不行或者你这个行，因为你这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当你这个管理部门都不出面，或者说都把这问题交给这个双方来解决的时候，那这些问题就卡在这儿了嘛，就是谁也不会让步的，而因为都是涉及到一个非常核心的利益。因为你要说新疆是特别较劲，说话去年新疆放走了西德利江，放走了那个可兰白克，对吧？他的老将人也都放走了，就是哎，你们到这岁数说想出去挣钱也都可以，他其实可以放走的，我锻炼年轻人。但是周琦呢不太一样，因为他毕竟是这个联赛就应该说顶级中锋了，对吧？他的这个离开或者加盟可能直接会改变联赛格局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咱新疆不可能放走。所以呢，就是我觉得篮协也好 CBA 公司也好，其实在中间的这个调停的这个角色应该更重要一些。然后另外就像周琦现在因为现在这管办分离就这两年的事儿，所以周琦当时离开辽宁的时候其实跟现在还不太一样，因为当时联赛还是篮协管， 对， 那现在呢 CBA 公司管。而且呢当时周琦离开这辽宁青年队，他等于替新疆打了两年的，就很多朋友的纠结在于，就是周琦呢他不是新疆培养的球员，他是在辽宁青年队出来的，在辽宁的这个培训体系当中出来的。但是呢周琦呢是从这个辽宁的这个青训到了新疆之后，代表新疆打了两届青年联赛，然后呢就被认定为是新疆培养的球员了。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整个 认定规则是这样的， 嗯， 啊，规则就是两届青年联赛，他打两届青年联赛就认定是新疆的球员，所以现在新疆才有这个主张这个权利。 嗯， 昨天呢，其实我们还在说，就是因为当年大巴从北京去新疆，中间做了一年，这个一年没打球，然后呢首钢因为一年没给他注册，所以就丧失了优先续约权。因为这件事儿之后，这个规则也改变了，就是说你不管多少年不打， 嗯， 他仍然有这优先续约权，对吧？你今年周期不打，明年不打，你后边你再打还得新疆签。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是说卡在这儿，他解决不了。 嗯， 那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就是需要，就是包括管理部门，就是包括咱们新疆队周琦，我还是说那这第三方俱乐部，或者说几个第三方俱乐部想接触周琦的，大家一块儿坐下来聊， 嗯， 对吧？你们想要他，你们能提供什么给新疆？那现在周琦呢，就是说很多朋友也说这强扭瓜不甜，是周琦就是说我不想给新疆打了，这是我的核心诉求，我不打了，然后我要去别的队。那可以，那你像去这几个队能拿什么条件给新疆？那新疆反正现在已经是这感情破裂了嘛，是吧？也没法弄了，那看看怎么能够挽回一些损失，哎，得到一些其他东西。那现在就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方式，但现在就是说没有人来组织这个，说哎大家坐下来一块聊聊，没有人组织这个，那这的确就导致现在这么一个僵局。那如果周琦不打，那新疆队实力肯定受损了，当然就是别人可能是没便宜了，但是他是新疆实力受损了。另外呢就是他应该是能打一些国家队的比赛，对吧？ 对， 后边这个窗口期的比赛包括国家队比赛才能打，但是这个状态能不能保持这也是个问题。如果他没有比赛光是自己练，那保持不了状态的话，对国家队的这个成绩也是有影响，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地方。 嗯，其实另外的一个我想在询问当中的一个可能是细节哈，周贺刚才谈论了很多关于球员转会的细节，比如说接收俱乐部是不是这个时候能够挺身而出，他可能准备出一笔钱来，这笔钱呢如果说你要和新疆谈，你可能拿出一部分钱是给周琦的工资的，对吧？这600万顶薪合同，另外的一部分钱呢是你要去给新疆俱乐部相当于足球的转会费，对吧？但是如果这个俱乐部这时候呢我就是藏在角落里不说话， 嗯， 我这笔钱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600万的顶薪， 嗯， 和那一部分呢交给周琦团队的签字费， 嗯，这直接是面向周琦个人的， 对吧？ 嗯， 这个时候这个总额是不是会下降咱们不知道，但是对于周琦团队来讲他肯定希望看到的是第二种，就是你转会费给了新疆，周琦团队拿不了这么多钱，如果说这个新疆和周琦的这个合同纠纷最后成为了让周琦成为自由球员，那这个时候周琦团队的商业价值的利益和经济价值的利益会无限的放大，这可能是从转会这个层面当中。另外的一个从规则层面当中啊，周琦现在在举报新疆俱乐部呢叫主体混同和违反工资帽的相关规定，对吧？ 这个如果 CBA 联盟一认定的话，那也就意味着过去新疆的这个违反就所谓的阴阳合同啊，就是违反工资帽的相关规定就被定了性了。 嗯， 那这个事儿可能就会打乱联盟当中很多的合同体系。这个是不是应该是震动更大？也是到目前为止 CBA 联盟这边，我只认现在在我这备案的合同。你们之前你们之说的说的所有之前的什么霍尔果斯给钱也好，哪哪给钱也好，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要不把这个证据拿来举证，你周琦收没收这笔钱？收了的话，那你是不是应该按照所谓的事实合同啊？你拿了这么多钱，这个，最后大家谁也不愿意把这事儿都拿出来提了。 这东西就涉及到一些这个的确不太好， 就也有可能叫商业机密，咱也不知道是吧？咱也没法问。 咱们第一啊，就是我也听很多说，就是说这个他如果第三方球队不给这个新疆队，比如培养费啊，或者不给什么钱，那这钱可能变成这个签字费。而周琦为什么想走呢？是因为可能虽然工资都是这600万顶薪，但是在其他队能拿到这签字费，咱也不知道这签字费他就不纳入这个收入体系里边了吗？这签字费可以无限的这个置身事外吗？我也不太能理解。或者说这个签字费比如说不 加引号的，咱们给他加了引号吧。 对，比如说他不是给周琦本人，他是给其他的比如相关的人是吧，或者怎么着，这你是阻挡不了的，那也有这个可能，咱的确不太了解，所以也不太好说。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说这球员他只有流动起来，他的价值才能上升，对吧？他的这经济团队或者他的团队才有可能有钱可赚。如果说他就是在这一个队一直签顶薪，那这是没有太多钱可赚的，就是他这个收益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就是肯定经济团队是希望他能够流通起来的，对吧？那只要他这样流通起来之后，那可能这个价就越来越高了，是有这个可能的。所以这肯定是一点，当然咱们现在也不太确定，也没有这事实依据。第二，就刚才王毅说这个举报这个事儿，之前咱也聊过是吧？举报之前在收钱的时候，收霍尔果斯钱的时候，就一看工资都没问题，说这个钱数都对，那就换一公司吧，反正都一样嘛，就是没什么损失。那现在呢是两边做脸了，所以呢把这事儿拿出来说他这个 主体不清 一样 是吧？ 主体不清，我给新疆队效力，为什么是另外一家公司给我付款呢？那这个现在从最后打回来的这个结果来看呢，就是中国篮协也好 ，CBA 公司也人也不认同是吧？就他并不认同这东西。另外呢，就是在所谓这个合同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未来啊 ，CBA 一定就是如果想推进整个这个包括球员流动也好，包括就是整个联赛这种规范也好，这个合同一定是要弄得更清楚的。咱们现在也不知道说到底各队或者有没有什么阴阳合同这个事儿，但是就是你效仿 NBA， 如果说这个东西不是非常清楚、非常透明，不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很难完全形成一个良好的球员流通的一个机制。就是说，包括之前咱们看那霍勒迪跟雄鹿续约8000多万，说但是很难，有非常苛刻的这个条款，你才能拿到满额。那如果不行，你拿不到满额。其实这都无所谓，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比如达到夺冠这个要求，我打算拿多少钱，这是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表面上，比如说我说给王毅300万，实际上呢，这个我就给了、这个、 我明天去你那儿拿。 对，咱表面上说啊，这王毅值这个身价啊，王毅值这身价。然后实际上呢，那个这个我给了王毅1000万，那剩下的比如说700是通过其他各种方式，反正是抵给王毅了，是吧？就是。那这肯定是不行，因为等球员交易的时候，这个那王毅对等的应该是一个另外300万的球员。那如果说他现在其实是值1000万的，那你交易肯定是这价值就混乱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联赛一定会把这个 更明确是吧？ 更明确、更透明。对，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签这个 A、B、C、D、E 类合同，就每一类的合同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合同的这个空间。你就是这个空间体系里面的球员，你是D类的合同，你就是顶薪类的球员。那将来你无论是续约签合同，还是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你都是按照这个来匹配。这个应该是在未来时间里面更明确、更清晰的。可能周琦这个事儿呢，在未来时间里面能不能够 去推进咱们在职业体系当中，不管是合同体系还是青训培养的这个资格认证体系以及球员的交易体系，希望这个事儿能够像波斯曼法案一样推动咱们中国篮球的这更好的发展吧。 嗯，好， 对， 嗯，谢谢周贺。 好嘞好嘞， 哎， 再见， 再见。这边很多家里人都说，哎呦，这合同太复杂了啊，这个事情卷到了一个真的是一个死循环里边啊，似乎是一个解不开的结了。所以现在刚才还有家里人说，哟，这要真是把对方比喻成是离婚的话，那这是 也不是很恰当， 不是特别恰切， 恰 因为不是一回事儿啊。 哎 啊，这毕竟人家新疆俱乐部，他确实按规则，他就是有优先续约权的。 对，你只能说是这个规则呢，在制定的过程当中，不够合理，或者说呢，对于俱乐部和球员两个主体来讲，这个优先续约权的规则呢，球员处于弱势。 哎， 对球员这一方不是那么的公平，就让出资方，也就是俱乐部这一方呢，有更多的主动权。 嗯， 球员显得相对自己的空间小一点。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来讲，像刚才周贺所提到的，像周琦这样的顶薪的球员、顶流的球员、顶级水平的球员毕竟是少数， 是 他这个现在的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保护了绝大多数的 球员的利益， 普通球员的利益，让他们可以在这个体系当中更好的签约，然后保护自己来执行合同，完成这个合同。 嗯，温蒂尔也说这规则啊，顶薪就不能自己跳出合同，有点儿不符合常理啊，这感情破裂还不能离婚，是有点问题。 哎， 啊， 但是顶薪是什么呢？顶薪就是你是这个联盟当中啊，这几百号球员里面 最厉害、 顶尖的那个， 哎， 是吧？ 对。嗯，所以呢，就现在周琦 有多少球员拿不了顶薪，或者说你如果真的是愿意为这家球队、愿意为这个城市效力，你像小川那样，我就签的时候我就签 C 类 啊，我就不签顶薪、 哎。上一次小川就是 C 类合同，这一次续约就是 C 类合同，我把顶薪这个 D 类合同留出来，给俱乐部，因为俱乐部的顶薪合同是非常非常有价值，它就这几个，对吧？就这几个名额。那你把顶薪合同留出来，去吸引更有吸引力的、更有能力的这些球员，来构建自己更好的体系，这是正差。 不老大叔也说，哎呦，阿联这不也为广东的未来签了一个 C 类合同吗？ 对啊，一年 C 类合同，他把这个顶薪合同，他其实是 让出来了， 给让出来了。 对，这就是你如果真的愿意在一家俱乐部，你知道俱乐部培养了你，在长时间之内让你达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有这个感恩之心的话，那阿联、小川这都是榜样在先嘛。 地铁一号线说了，谈不拢卖就完了，这就是刚才周贺提到的，就是那个话题，是吧？ 怎么卖啊？ 他把我在市场上标的价格是300万，就是别人跟他进行交易的时候，只能给他出300万，就是最多他从我的交易当中能收到300万的这个合同。但是呢，周贺他背后又给了我700万，是吧？他实际上呢，我去替他打球，我去替他，这个帮他念一篇稿子啊，他给了我1000万。 呵，这是金舌头金牙呀， 是吧？哎。然后呢，这就是梦想嘛，是吧？梦想、 梦想梦想 然后别人说了不行，我就只能给300万，那你说他能把我就这么交易出去吗？那个700万不就打了水漂了吗？是吧？ 是。Biu Biu 说支持新疆续约啊，支持新疆暂停联赛一年，也支持周琦禁赛3年。火，您这是直接给这新疆和周琦绑定在一起，人本来就已经是感情破裂，硬要生生的绑定在一起，不能参与联赛， 然后还一同禁赛， 太可怕了。Mr. Week 说，俱乐部是主体，如果联盟不保护主体利益，那联赛怎么办？谁敢接盘？咱作为球迷，更应该支持的是俱乐部呀。 但是球员呢，其实也是联赛的主体。咱说到根上看的是球员打球嘛， 对， 是吧？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有一个更好的体系。最关键的就是作为你这个行业的管理者，你要有大智慧。就像刚才连线苏群老师那段录音呢，你要有大智慧来解决目前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你这个新出的一份